各位，上次讲到北方军成功咁截获咗东方军极少使用最秘密嘅电台消息，经过破译，原来佢哋自己向东方军总司令部发出紧急报告，内容系方日蒙突然病危。咁对呢个突然消息，北方军司令部就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嚟讨论啦。咁讨论紧嘅时候呢，又接到自己总司令部翼电室一张最紧急电文，内容电文如下：方日蒙已魂归天国。接住又探听到最可靠真实嘅消息，讲东方五军内方日蒙心腹外将蓝天明秘密指使手下多人，现正在各地火速用高价钱大量购买白布匹，呢一切迹象足以表明白布匹就要急于用嚟办丧事用嘅。转眼二十日过去，东方五军内原来几日一次从未间断嘅高层军事会议，而家突然多次停止，好多有心思嘅人就一直喺度仔细察看，又见五个军各种协作往来，唔止已经停顿，兼且十分混乱。如果天公有眼嘅话，在上会睇得好清楚，而家辽阔嘅土地上嘅大战场，正处喺死一般嘅寂静，无声无息，绝无人会谂到系大厮杀嘅前夕已经到嚟啦。嗰日夜晚，突然嘣一声炮响之后，成人之危求胜心切的北方军从四面八方势凶夹狼倾巢出动，立即成了排山倒海，喊杀之声足可以震动大地。哇！杀啦！杀啦！咁有人联想啦，唔通呢个就系英雄做时势难得嘅机会来临咯？有人话战争可以创造利益，更加有人讲战争只会带嚟毁灭。而家眼见地上战火十分猛烈，直扫东方军阵地而去。呢阵时天上嘅无线电波来往突然越嚟越多，北方军不断截获东方军司令部信号，呢啲信号呢都系不断叫出紧急退兵嘅命令。好多军事家喺度观察，受北方军进攻嘅东方军果然大乱，从此冇战斗力。十几日间，北方军急急已经占领东方军好多军事重地，咁就系战争嘅形势。呢几日，北方国、东方国大后方好多城市，同时听到啲报纸佬大声叫：买报纸啊！买报纸啊！兵无常势，而家系大水过后嘅平原大战，北方军转败为胜，直铲东方军，收复失地甚多。买报纸哦，买报纸哦！原本胜利嘅东方大军，而家已经变成逃跑大军。一经交火，立即退走嘅全部系东方军，北方大军日日喺度乘胜追击啊！咁又有一份报纸报道话，上次两军大交锋之下，东方军借天地之大水取得大胜，城楼失火殃及池鱼，好好嘅天府之国及龙虎山国国王，前身是东方军旅长的六黑松及千余造反人马立即被掳后，而家的六黑松早已由东方军的军事法庭审讯定罪，是杀头，是终身坐监，会是什么罪呢？目前依然无法打听。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公开叫出声叫得最口响的是报纸佬。身为大声公的报纸佬，虽然口响刺耳，却未有来及得上战场上的炮火万分之一，所以战场上难听到其他声，更加不会见有人嗌出痛苦救命声。皆因是两大军对阵，各种枪炮啊，好似雨个物，往往向身上各处乱飞，一经打中，即时断气冇命，所以难听到其他未死活人嘅声音。而家又见有截获到天上嘅无线电波一条， 是这样讲的，命令部队再全速追杀。忽然又听到报告司令部，现在发现了蓝天明的特种兵部队。司令部就立即指出了，此部队是保卫东方五军联合司令方日蒙的部队，是最主要的部队，你们要快快快快追杀，要快快快快消灭。 哦哦，这些是什 么？哦，原来是司令部的命令，快点快点快点读出来我们听着。命令说，既然发现了敌人的特种兵，就该快快快快出动飞机炸死他，炸死他们。报告司令部，我们自己的北方军一直咬着东方军特种兵部队的尾，是在追杀赶绝，因为距离太近，千祈不要动用飞机轰炸，如果用飞机轰炸会双方同时灭亡，没意义的。在天上用无线电波直接指挥前线打仗杀敌真是方便，亦即是说这段时期一直都听闻东方五军被敌人追赶。过了好耐，又听到东方五军前线的好多军队不服气，正在请示报告司令部，到底要我们退到哪里啊？司令部就答了，不用问，快点退出两大阵营火拼。那一方就命令快进兵追上杀进，一方就叫着执行命令快逃跑免战。这样的时日又过了个几月，有日忽然不见有北方军再进攻，东方军就立即又不再后退，双方好像都稳住了阵脚。现在如果双方清点人马得失的话，是进攻方损失远多于退走的一方。为什么突然停火呢？原来几日前北方军接获东方军天上的无线电波，得知那位已经去世的五军联合司令方日蒙的尸体一直收藏在特种兵部队里头，因此北军猛烈炮火之下，最后追到100里的山地之后，后尾有北方军精细的秘密探子回来报告，证实话那个一直不动的方日蒙原来是假的。这一句话令到好多个月血流成河的平原大战再拖入山区再战，而家突然停止，奇怪是那一战就败退的东方军反而占据了更多更有利的军事阵地，令到来进攻的北方军队损失了几万人马。当时有人问，真是奇怪啊，好难明白一个在军中已经去世的死尸为什么会这么值钱呢？要搏尽全力攻打抢夺到手才罢休。得到的解答是，我的死尸呢就要看是哪个的死尸了，如果是普通死尸，战场上多如牛毛，要几多有几多，是一钱不值的。如果北方军抢到东方五军联合司令方日蒙这条死尸的话，就不同晒了，因为这条死尸是举足轻重的主帅人物，同样是死尸一条，如果得到敌方主帅的死尸，就可以公开大造声势，大大的公开侮辱之下，会使到敌方人人冇面又心寒，会带来失败，使到敌方失败之势如破竹一样快速裂开。不过可惜，而家出乎意外捉获的是稻草人。呢阵时个北方军立即明白啦，今日突然咁容易捉获嘅稻草人，亦并非系偶然嘅事情，更加唔系开玩笑。十有八九，应该系东方军佢哋有意放弃抌低嘅嘢，等我哋快啲获得。就喺呢阵时，又接到北方军司令部密电指出。东方五军虽然一直败退，但他的队形不似真正的混乱溃散真败，望各前线军区务必要谨慎，免中奸计。哇，这道命令下达之后，那些排山倒海血流成河的平原山地大战又变成了各自休兵的状态。就在这时，正当人人都以为现在可以唞啖气的时刻到来，不知咩缘故突然间战火又打响，咁突然嘅战火又再燃烧，有人哀叹话，咁就讲中咗后方卖报纸嘅报纸佬其中一句话，大叫兵无常态啊。点解会咁嘅？ 咁就要睇下啱先截获天上嘅无线电波经过破译之后先至知道。原来呢啲电波呢係东方五军联合司令部嘅杰作。呢陣时五军联合司令部发出紧急命令係咁样讲嘅。各兵总執行命令同样係要最快照计划照打铁趁热嘅原理快用力攻打而家嗰啲各地企脚未稳嘅北方大军。嗱，因为有呢道军令，所以战争唔止停唔到，仲要更加猛烈添。咁样嘅时日又过咗好多日，大反攻嘅东方军好厉害啊！特种兵部队佢哋好似系最冇常态啦，可以一下勇猛咁将各地嘅北方军赶嚟赶去，搞到各大小战场上嘅北方军喺溃不成军之后，慢慢俾捉获，一批批押送进入东方军俘虏营等候发落啊！而家又接获到天空上一串电波，系东方军总司令部送出嚟嘅电波噃，其内容如下。请东方五军联合司令部方日蒙接电，东方军总司令部祝贺你们近期来回使用分化瓦解战术、隐藏战术、山上战、平原战，你们有足够耐心以及智人勇齐全，再次打赢入侵的北方大军，大大削弱入侵我国的总数二十几万北方凶恶军人，令他们进出不得。而家剩低嘅北方军人数虽多，睇嚟佢哋只有招架之功，而再冇还手之力。请方日蒙将军再把握好时机，务必使所有北方军有来冇回。电文虽然咁简短，实质严肃认真嘅东方军总司令部已经代替全东方国公开向方日蒙嘅五军联合东方军司令部嘉奖。而家嘅电报仲指名道姓，咁样做法足够证实方日蒙将军唔止未死，仲健在人间，兼且依然喺度指挥住东方五军联合，越嚟越威震四方，而压到进犯嘅敌人啊！呢份简短电文又预示即将会彻底胜利，而表现出信心决心。呢份电文一出，成咗无形嘅千军万马，甚至起住超过千军万马嘅作用，而放眼世界。而家首先一下受到刺痛嘅系北方军总司令部，令到所有北国上下军政界有识之士吃惊，暗暗叫苦，而叫出方日蒙啊，你真系厉害！我哋中咗你呢个敌人老贼嘅大奸计啦！睇嚟我哋嗰二十几万大军铁定要失败。呢种无声嘅说话往往会超过千军万马，呢种话如果传到嗰啲深知内情嘅东方上层人士嗰度，佢哋又会讲：阁下嘅心里话我明白，如果方日蒙佢听到你哋身为上层人物讲啲咁嘅话，方日蒙佢一定会立即笑起身，之后先至细声话俾各位知，因为你哋估错咗，我假装病死引到你哋大进攻，号称依然有二十万北方大军进入不利之地，如此反间大计绝非本人的计谋，而是来自我从前的学生，如今的手下副军长，是他个人的作品，你们要闹就先闹蓝天明。亦有人在这里想，五军司令得意门生蓝天明，他好像也都在这里笑着说，你们都算是有本事啊，一下就偷窃到本五军的秘密电话之后，认为从此每战必胜，甚至不战都会胜，谁知我们突然对自己人讲最假的说话，最假的话只有一句，方司令以命归天国，呜呼哀哉，这样的假你们反而当作是最真实的事情，所以你哋要立即落足最重本钱，想一下抹咗消灭正喺度暗中办丧事嘅东方五军。最假嘅当作最真，假作真时就系真。而家大概仲有唔少人喺度议论加赞叹住， 正喺度得意胜利在望嘅东方五军同蓝天明等人。咁蓝天明同方日蒙司令佢哋而家喺度忙住做緊咩呢？有人讲梗係照旧同入侵嘅北方大军作殊死战斗呢。係人都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又众所周知受伤后嘅野兽为咗逃命往往会更加凶残盘死。奇怪嘅係而家东方五军联合司令部嘅命令又有所改变喎。经过一轮猛烈进攻之后又采取咗温和做法。听讲其目的呢係要减少流血伤亡，係最新嘅军事政策。如果问点样做咗，减少流血就等于唔再使用速战速决，快同慢都用。咁到底边一套先至係最高明嘅办法呢？所谓饭要一啖啖食，股就要一段段讲啦。而家有人要问，咁嗰位个人使用快刀斩乱麻，用最快速嘅妙计一下卖咗龙虎山嘅马督军马侯爷马海，佢而家下落喺边树呢？嗱，嗰个马督军侯爷呢，嗰日自从急急而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终于逃出咗东方军管治下嘅危险地带。身上有钱有枪又有坐骑代步嘅客人，虽然未算得系十分尊贵来往客人，睇嚟仲算贵客嘅马侯爷呢，心情系十分复杂，一时惊一时喜，一样一般啊轮换住。佢心谂，过咗军事要地水门关，确实等于马某人嘅鬼门关。唉，好啦好啦，而家有命就乜都有啦。天生我马某人诡计多端，咁就先要感谢嚟自父母嘅合成，俾自己嘅恩赐，令到本人识计算，懂谋人谋事，咁就等于系有食唔完嘅礼物啦。智慧多，够灵活又可爱，睇嚟我确实本事又够胆识。睇我从呢边嘅立场，再跳到对方嗰边嘅立场而唔冧低，靠嘅系平衡术，个脑转数快，胆识又过瘾。一千几人个个想死又未得条气断，剩翻我一个人得自由啫。过咗一阵，佢忽然又谂啦。唉，马海啊马海，你唔好高兴得咁快住啊！你最近做咗一件只有天知地知，仲有蓝天明知嘅大事。你身为远近知名龙虎山国嘅大督军，敌方突然炮声一响，你就谂住点样保障避免受伤？你略施小计，即时将龙虎山国上下唔开一枪封死，再抹咗，又用厚布包装好，连六厄虫在内，再用双手奉送俾东方大军，换得自由，翻到家乡。呢种事情属于咩性质啊？马某人，你心知肚明呢，如果泄露出去，北方军司令当众斩你个狗头，再碎尸万段，以及株连九族啊！唉，好得人惊噶，我点算好呢？事到如今，咁就要一不做二不休。仲记得嗰位左道大天师嘅教导系咁样讲嘅：大丈夫既可以骗天骗地骗人，点解唔可以再骗所有嘅人，仲有自己嘅北方军司令部呢？众所周知，骗嘅事业同样系一本万利。有啦，有啦，因为有咗好多道理，我马某先用一两条就会足够骗到司令部，骗到司令部啦，就万事皆忧啦。至于点样骗法， 当然是要天衣无缝，永远不可以漏气，是举足轻重。如果百物里头有一丁点疏，最终又会前功尽废而死无葬身之地。唉，马某人啊，赌注买得越大，赢面越大，要快啲记住，欲求生存家富贵，需下死功夫呢十二字真言啊，快啲抌咗幻想，要从实际出发，骗人之术绝唔可以骗自己。仲有要骗就要骗大嘅，唔好傻呢弄冲，骗一日半日伙食而坏咗自己名声。要骗大嘅就要先做好多人都做唔到嘅事，要做好多人唔敢做嘅事，更加做好多人发梦都想唔到嘅事。嗱，马海呀就快返到北方国啦，佢咪咁轻易压到司令部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